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46点，上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79点，上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17美元，卖出1737.9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心里心里有个谜。 社会流传各式各样谜团，疑惑似真。 当中的真相你又知几多？ 香港电台第五台全新节目《乐龄是咁的》， 主持邓添乐、周以玲，每星期同你探索社会都市迷思，重新认识身边事。 第一集有香港史学会的施志明博士同大家拆解香港的都市传说。星期五晚上8点， 勇敢解谜。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第五台全新环保节目《绿色辉庭》准备开始，主持人萧希庭， 仲有李浩辉会肩负起环保斗士的责任，为地球打拼。 每星期我哋都会召集守护地球的英雄。 第一集我哋请嚟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 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准时 《绿色辉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走神早晨，听完五点新闻之后，时间5点08分啦，开始我哋4月8号星期四，农历系2月27日嘅清晨上嚟啊！一年有365日，咁3650夜又点咧？即是又是10年的时间了。开场来节目有这首歌，就是来自吕珊的3650夜。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孤路常记得， 故障。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Yeah, yeah.十年后的路，你在想，洒过的眼泪，你在想。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了已了，别再惜，啊，思一思，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 雷山3650夜，在这个清晨开始我们的节目，一直到六点半钟，四月八号的这一天，温度这几朝都是22度。详细情况看看，今天有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7度，不是26，因为这几朝好像惯了个口，是习惯了。今日而家睇呢，此时此刻是最高温度26度的。稍后呢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的时候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温度和湿度都容易记，2277，温度22度，相对湿度77%。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faculty found my letters and read each one out loud. I prayed that he would finish, but he just kept right on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这些都是经典的英文的金曲之一， Roberta Flack。 还有大概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是去五点半钟，现在的温度是22度，今天呢看看那个是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啊。这首歌是来自香港电台的以前的一套广播剧的歌曲，原唱的是吴香伦，后期也有很多人有唱过这个版本，方依琪是其中一个。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帘内，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景，景致迷人。最美好回放。

身吧，白了小念头，路途沉到尽处没转念，回头望昨天，心的数十年，谁人曾带走一点烟，风吹雨打侵体面，路已不可辨，问谁提着烟，命与魂。 春天的特色都是蒙蒙霧蔽天，所以整首歌词里面都会很印象深刻的，一开始蒙蒙霧蔽天，就是来自徐小凤的春夏秋冬。今天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26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吧。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祝他朝兑现。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同坐，在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漫天。 关正杰的相对无言啊。 回头未必可再遇见，你的往年未必胜目前。大家举杯同饮，大家一再互勉，期望你我运气转变。 开始呢首民歌，入门的民歌 Today， 转头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安全性存疑，欧洲药品管理局说不寻常的血栓情况应该被列为这款疫苗非常罕见的副作用。局方检视了86宗相关个案，得出结论认为阿斯利康疫苗的好处超过风险，又指虽然大部分个案涉及60岁以下女性，但亦可以在男性身上出现。世界卫生组织的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较早时说，虽然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之间有关联似乎是合理推论，但仍未证实。相关个案在全球已经接种这款疫苗的2亿人当中是非常罕见。本港食物及卫生局说会确保疫苗符合安全， 效能和質素的要求，以及按相關程序獲批作緊急使用後才會安排市民接種。衛生署至今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認可其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請，局方又說會密切注意其他藥物監管當局公布的最新資料，並會繼續與藥廠聯絡索取相關使用安全資料。由於政府已經與疫苗製造商簽訂保密協議，當局未能透露有關個別疫苗的資料。有報道引述消息說，一名47歲女子和兩名家人上月預約到天水圍天輝路體育館接種科興新冠疫苗，但錯誤到元朗體育館，仍獲接種復必泰疫苗。政府發言人回應說，當局已經向一行三人的市民致歉，他們已經預約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發言人說，政府設計接種計劃時，由網上預約到接種等各環節都清楚提及疫苗名稱，在這套設計下實在不應該出現接種人士前往並非自己預約的接種中心又不為場地人員察覺的情況。發言人說，已經通知各接種中心需要加強核實接種人士的相關資料，以避免出現同類情況。警方表示，四名駐守機場警區刑事部的警員涉嫌去年八月中當值期間擅離職守，有關案件現正由新界南總區刑事部跟進調查。警方說，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和姑息，定必嚴正處理，進行刑事調查和紀律覆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446点，上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079点，上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28美元，卖出1,737.7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自由是我 疫情期间，正面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在逆境之中仍然能够笑对人生。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袁翠霞每朝会为你预备一份丰富的音乐早餐，滋润你的心灵，增添你的正能量，令你身心都保持最佳状态。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柳公子， 小姐，你是怎识我的？你是 素昧生平，认我相逢梦里，那你是不是想有人陪你听歌呢？ 是就是，我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都好想有人陪我听， 陪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嘛。 是啊，为什么对白这么熟的？ 唔通你系？ 我咪就系丹青之中你日思夜想嘅杜丽娘咯。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爽利，咁啊又要大家起身洗个面，刷个牙，令到自己精神奕奕去迎接呢一天啊！每一日咧醒嚟嘅时候，个感觉唔同，或者嗰个精神够唔够咧，又不一定因为睡眠嘅够唔够嘅关系啊！咁啊，好多因素系会合而成而。成为你每一天的心情的。咁希望每一天里面做任何嘢都好啦，呢个清晨所你嘅节目都陪伴住你一起共度呢个早上，喺包括咗你喺起身嘅时候咯，或者出门口翻工嘅途中嘅时候咧，都系一齐清晨爽利系嘛？近呢一两年咧，我哋香港人或者全世界嘅人咧，都系共同齐心去做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呢个同心抗疫啊！好多都话齐心就事成啊！好多时的计划，想做啲嘢能够系得心应手、顺顺利利完成嘅咧，都要齐心去做。疫情系咪对我哋嚟讲好遥远呢？一切未知之数，但系只顾去努力做啦。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不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片片回忆活下去。 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咁呢一句说话，你同你最即系亲嘅人，或者你觉得系最重视嘅人讲嘅呢句说话咧，亦都会令到佢咧只心系一个窝心嘅感觉啊。有啲说话咧，好似又好难开口，但系咧原来人哋听咗咧，会真系好窝心，甜在心嘅。咁如果你真系对对方好嘅时候咧，都不妨有时咧间中讲下呢啲嘅关心对方嘅说话。或者唔一定系即系情人去讲你嘅好朋友啊，你都会系个，我好在乎你嘅时候，哇，佢真系个心都甜埋。咁当然你讲得呢句说话嘅时候咧，你都会明白彼此间嗰种嘅情系如何，系深情嘅，定系即系有啲人交情好浅，有啲人交情好深，但又唔一定系话系时间嘅长短去定到呢啲出嚟啊。有可能系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缘分，你发觉系同某人咧，即系好似夹啲。你唔需要讲任何说话，佢亦都会明白你。但系有啲说话咧，我有时候会觉得嘅，你唔讲咧，即系人哋估系估啫，都唔系有真正嘅一个落实。你系对佢讲呢啲嘅说话，加埋嘅说话嘅时候咧，更加相得益彰。特别喺呢个疫情期间，有啲时候心灵会有啲脆弱，或者有啲咩病痛啊，或者系对一啲嘅事物嘅睇法，可能都会系一个唔系咁乐观嘅心情啊。而是可能好多嘢堆即堆埋齐嘅时候咧，会形成有啲时候一啲嘅心情不好嘅时候咧，呢啲关怀咧系更加重要啊！关怀你身边嘅人、你嘅家人、你嘅朋友，你最主要你重视嘅一啲嘅朋友啦。我只在乎你，都系我哋喺近年系嘅口号，就喺呢个疫情里边，我哋用咗呢、這个我只在乎你。活在这个大时代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经历在不同的年代里面，有一些他心目中的一些大事小事，都是一个人生的考验。无论你怎样面对，终归都会过去，他的过去或者是你是过客。5:45，郑少秋《大时代过客》。 凝住了缤纷深浅记忆，浓淡看过最美丽有过，怀住了快意再起程，没有昨天的各样心魔，忘掉了得失边一个多，无谓计较你对或我错。抬望眼远看满天晚霞，又见千千亿世上风波匆匆游过。对别人对世界对敌人轻松些爽快些，笑镜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借路经过，已认同命命里有天数，漫步在漫长路，笑镜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唱自己歌，各走自我。 深浅记忆，浓淡看过最美丽有过，怀住了快意再起程，没有昨天的各样心魔，忘掉了得失边一个多，无谓计较你对或我错，抬望眼远看满天晚霞，又见千千亿世上风波匆匆游过，对别人对世界对敌人轻松些爽快些，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夜路经过，已认同冥冥里有天数，漫步在漫长路，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唱自己歌，各走自我。对别人对世界对敌人轻松些爽快些，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这路经过，已认同冥冥里有天数，漫步在漫长路，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唱自己歌，各走自我。 大家同样生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东西都要齐心先事成，但齐心的当中都有各人，其实自己的路都是要自己行。听的歌词其实都是写得很潇洒洒脱，对世界对敌人轻松一点爽快一点，笑的那个是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其实都是一个访客，你自由我自由，然后各有各借路经过，路都是必须自己去走，必须咬成牙根向前行。咁洒脱嘅歌词就来自喺一套电视剧，喺嗰时就系亚视嗰边嘅，一班人都过咗去，包括咗秋官都喺嗰度咧拍过剧集。而歌词嘅写咧就系边个咧？系啦，都应该呼之欲出啦，都会记得。咁样个风格咧就系黄沾。大时代过客之后，又想起以前一套电视剧，八十年代的剧，黄日华的成名作《过客》。 多少胜败尽皆过去，多少恩义辞轻言笑，我踏流水不顾而去，世事轻碎，千般爱恨亦都过去，千般心事全是迷茫，旧情流水转眼逝去，空有恨留。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答不去。 散，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 关谷英的过客。接近5:53，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6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万籁俱寂，晨曦徐徐拉开了黑夜的帷幕。清晨爽利五位专家，包括东西方文史节的钟志光、叶君耀，中西医学角度的崔兆汉，运动科学雷洪德，营养师林思维，带给你健康愉快的清晨。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一间6:00咧，我哋有林思维啊。今日咧继续咧生酮饮食法啦，到底咩人士唔适合咧？同埋佢一啲潜在嘅不良影响系乜嘢咧？一齐跳下舞，有叶倩文同我哋一齐啊！ 听你立足在意。 做完呢个运动啦吓，个心咧就好似感觉系满足啲，不过几分钟唔够噶，你都要继续去完成每一日咧起码有30分钟嘅运动 ，keep 住身体健康。 全个世界最可爱是现在，同时奋争，心中充满有爱，纯真之心不知忧患祸害，欢笑快乐童话般可爱。现在与未来，永远心中在，有快乐同样有悲哀。世界多可爱，哪怕多障碍，手牵手前同样爱。全个世界。 计下实在不应该出现接种人士前往并非自己预约的接种中心又不为场地人员察觉的情况。发言人说已经通知各接种中心需要加强核实接种人士的相关资料以避免出现同类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446点，上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079点，上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币6.544。英镑兑美元1.374，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

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哇，各位朋友咧都放咗几日假啦吓，即系寻日开始翻工啦，大部分有几日嘅复活节假期。 嗯， 假期咧，多数个人都心散啲，同埋比较狂少少啊，食嘢嗰方面。 嗯， 咪嗱，又冇得去第度旅行啦。 嗯， 咁喺香港嗰度开开心心同朋友聚下食下咁样。 系咁啊，逢亲假期都系会有呢个咁样嘅动作，即系无论你话有冇同啲朋友聚埋一齐又好，或者可能自己屋企细细地。同埋真係冇乜機會出街咧，咁我就可能冇乜活動咧，咁可能食都係其中一個嘅即係節目嚟嘅。 不過如果你係實行緊一啲減肥嘅一個階段嘅時候咧。真係 係有啲困難係咪？ 嗱呢、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哎呀冇朋友啊，哎呀真係好大嘅誘惑啊！我到底係咪繼續我嗰個減肥計劃，定係中斷佢咧咁？ 咁甚至乎可能要屋企人配合你啦。咁一啲極端嘅減肥方法，即係譬如我哋上個禮拜講嘅生酮飲食法咧，即係可能有機會食好多肉啊，唔俾食飯啊，甚至乎可能生果都唔俾食啊。咁我都見到好多啲屋企人咧，即係譬如見營養師嗰陣咧，都話冇噶，我而家我老公都陪我唔食飯噶啦，咁樣我哋唔會煮噶啦，咁樣。 咁個老公都非常之好嚇， 咁係我老公都肥噶，其實佢同我一齊減，但佢好辛苦咯，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即係説話咧，我都聽過唔少 嘅。不過而家大家有共同目標都好， 係咁啊。上次我哋講過生酮飲食法啦，咁其實我哋未講到解釋點解會減到磅啦，咁亦都。都会讲过，其实对身体嘅个好处，减完磅之后，其实有可机会会改善到个血糖啊，甚至乎改善到个血脂啦，另外个血压会好啲啦。咁我哋解释过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啦。咁我今日都想讲下，其实生酮饮食法咧系大概点样鼓励人哋点样食嘢嘅。 好啊。 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过话，其实生酮饮食法咧系一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啦，即系意思你个饮食里边咧碳水化合物嘅占有率咧系好低嘅， 低过十啊嘛。 系啦，低过10%。即系你个总热量低过10%啦，咁我哋平时健康饮食嗰个咧，就系嗰啲碳水化合物咧占我哋嘅总热量系50%以上。咁可想而知咧，你最中意食嘅淀粉质包括粥粉、面饭、面包、薯仔、面啊、生果啊，甚至乎含有淀粉质嘅奶类咧，都唔食得嘅，亦都要食得好少嘅。咁即系尽量少过，可能少则可以净得两羹饭。多則最多一碗飯，咁其他嘅就有澱粉質嘅嘢或者甜嘅嘢都唔食得㗎啦，咁樣啦。咁另外仲要當然你唔食澱粉質，咁就鼓勵你食好多嘅肉類啦，包括我哋日常嘅豬肉啦、牛肉啦、雞啦、魚啦。 哇，其實咧聽落去好豐富喎。 係啊，甚至乎海鮮啦、雞蛋啦，食素嘅人可以食果仁啦、豆腐啦，因為生酮飲食法去鼓勵食好高脂肪，咁所以有部分嘅生酮飲食法嘅人咧就會喺肉類裏邊攝取好多脂肪啦。咁有啲人部分嘅人就會揀肥嘅肉啦，肥猪肉啊，肥牛肉啊，甚至乎连埋鸡皮啊，煎炸嘅食物啊，甚至乎芝士啊咁样啦，咁呢一类嘅食物咧，都会喺生酮饮食法里边鼓励进食嘅。咁另外就可以食冇乜卡路里嘅蔬菜啦，即系嗰啲绿叶蔬菜、皮生菜啊、菠菜啊，可能好多水分嗰啲蔬菜，全部都食得啦。 其实听到呢度都好健康，又有肉有菜，系咪？ 系啦，咁但系咧，佢啲比较高淀粉质嘅蔬菜咧就唔俾食嘅，咁即系譬如薯仔啦、芋头啦、粟米啦、饭。番薯啦，甚至乎栗子啊，呢啲都唔食得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唔食呢啲咧，啲人都会开心嘅，因为冇所谓啊，我都系食锯扒同埋菜啦。咁另外只可以食少量嘅低糖嘅水果，咁就包括莓类啊，即系意思蓝莓啊、草莓啊、士多啤梨啊，或者可能桑莓啊呢啲咁样嘅。咁比较高淀粉质嘅水果咧就唔食得噶啦，即系譬如我哋香蕉啦、芒果啦、菠萝、提子、苹果、梨、橙呢啲咧，佢哋都唔鼓励食嘅，因为佢哋觉得呢啲水果咧糖分太高。咁所以就幫唔到佢哋用咗生酮飲食法去減肥啊，咁樣啦。 啊，聽到呢度咧，可能有啲朋友話 OK 啊，我可以啊。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聽緊嗰啲可能已經係咁講 ，OK 喎，可以喎，唔食飯啫嘛，好容易啦，咁樣。 係。 咁另外佢都會鼓勵咧增加油嘅攝取量嘅，咁就譬如係 cream 啦、牛油果啦、果仁啦、橄欖油啦、椰子油啦，呢啲都可以無限進食。 我就唔会鍾意食牛油果，我好怕。 咁甚至乎我见到有啲即係嗰啲 blogger 啊，或者可能有啲鼓励呢个飲食法嘅人呢，就会喺啲食物里面呢加好多嘅油嘅。咁包括喺沙律里面加橄榄油啦，一羹羹嘅花生酱啊，一羹羹嘅杏仁酱去 食啦。 啊，咁但系而家成日话有少油嘅，即 系系啦，咁所以都系几极端嘅。我成日讲冇乜其他形容词，但我觉得系极端啦。咁另外就当然提翻大家唔好食咁多反式脂肪啦。咁另外会饮好多好多水分啦，因为其实生酮饮食法嘅时候，第一你初跟嘅时候咧会唔舒服啊、头痛啊、攰啊，咁甚至乎因为身体燃烧脂肪嘅时候会产生酮体啦。即系 ketone， 咁可能会令到个身体系有啲唔系好自在嘅情况。 咁你话饮好多好多嘅水，同我哋平时八至十杯水 系啦，差唔多 都差唔多。 系啦，咁啊，八至十杯水或以上啦，应该咁讲。咁另外就坚持咧，都要系要做运动嘅。咁即系呢个饮食法咧，都有提过啊。就算你跟生酮都好咧，可以嘅话就每个礼拜可以做三次嘅运动，最少每次做30分钟以上咁样咯。咁所以听落去又唔系真系太差嘅。 系啊系啊， 系咪？只不过就系都系嗰样嘢啦，粥粉、面饭、面包、生果、牛奶唔食得啊咁样。 同埋就嗱，即系话短期者半年，咁系咪一定要去到半年？定还是有啲人可能喺一个月都已经好有效？ 如果你讲研究咧，其实如果你去讲翻点样去比较生酮饮食法系比其他饮食系有效咧，啲科学家都会 compare 过两种饮食方法嘅，即系当好简单解释就系一班人跟生酮饮食法，一班人系跟譬如低热量饮食法。咁其实咧，佢哋会发觉咧，生酮饮食法永远开头嗰三个月咧。是会快啲嘅，快好多。咁但係呢跟低卡路里嗰班人呢都会有减到磅嘅。但係佢哋可能係六个月之后先最明显囉。咁但係生酮饮食法佢哋退到第六个月呢，其实原来两个减食方法嘅结果呢都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只不过生酮饮食法係会头三个月係好明显。所以点解啲人咁鍾意呢个饮食方法呢？因为你知啲人心态就係话唔得。我要一个月两个月内好明显地减到肥，咁之后见到啲朋友哇你咁瘦嘅瘦咗咁多，咁你跟咗啲咩，咁变咗个鼓励性好高。咁亦都唔係太难食，因为如果鍾意食肉嘅人呢，或者唔介意唔食淀粉質嘅人呢，甚至乎通常肥嘅人呢，即係唔係话去即係 stereotype 佢哋呀，不过可能通常肥嘅人呢都唔係好鍾意食生果㗎。咁佢就唔食生果都冇乜所谓啦。咁我諗最辛苦係戒咗啲甜嘢啦。咁所以如果可能 give and take， 咦唔係太辛苦咗喎。咁三个月后你又发觉啲人开始赞你喎。咁咪啲人咪好吹捧呢一样嘢。咁甚至乎食嘅嘢好味喎，因为有肥㗎嘛，有脂肪㗎嘛，可以食雞翼喎，你諗下，如果你雞翼可以減到肥，俾我都跟啦，咁樣意思。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去 compare 咧，兩個唔同嘅減肥方法，即係個健康嘅減肥方法同你一個生酮飲食法咧，其實去到六個月咧，其實個成果係一樣嘅，但係只不過頭嗰段時間生酮飲食法咧係比較明顯啲嘅，就係咁樣啦。咁另外當然你都會睇下，究竟生酮飲食法你跟咗半年之後個身體有冇改變咧？咁其實有部分嘅研究咧，啲比較大嘅研究咧，去攞咗啲 data 翻嚟咧，其實一個低碳水化合物嘅飲食方法，即係包括生酮飲食法啦，都因為嗰個人減完磅之後咧，個好膽固醇啦、個壞膽固醇啦、個血壓啦、個血糖啦，甚至胰島素嘅分泌啊、血糖嘅平均數啊，或者身體嘅炎症指數咧，都會有改善嘅。 咁其實係好喎。 係啦，但係咧。要睇翻呢个系半年内嘅成绩，半年内嘅成绩。咁当一啲研究都系跟再跟长啲嘅时候，十二个月打后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个血嘅改善同一班跟低脂饮食方法嘅改善咧系一模一样嘅。 哇！即系咁点算咧？点做咧？ 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好简单去解释咧，其实我只同大家讲咧，任何嘅减肥方法咧，如果你跟得乖咧，半年内系一定有效嘅。 系。 咁但系问题系你中间经历嘅辛苦啊，呢样嘢唔食得，嗰样嘢唔食得啊，咁甚至乎有啲生酮饮食嘅一啲副作用啦，佢哋叫酮流感啊，英文叫 keto flu。OK， 酮系即系走字边个酮，即系生酮个酮啦。咁酮流感系咩咧？就佢哋会声称鼓励你跟呢个饮食方法嗰啲人咧，就同你讲系噶。初头一定要有呢啲感觉嘅，如果你唔系有啲感觉咧，你系成功唔到嘅。酮流感嘅感觉咧就系头痛啦、攰啦、谂唔到嘢啦，因为你冇食糖分啊嘛。咁另外有机会会好肚饿啦，开头嗰阵，咁又会口臭啦。点解会口臭呢？系因为酮体咧会喺我哋个口里边挥发出嚟嘅。咁当你身体真系入到一个生酮嘅状态嘅时候咧，你个口就会有阵生酮嘅味。 哇！咁呢样嘢唔系几好啊！你同人倾偈都好怕。 系啊，所以你发觉如果隔篱嗰人有啲口臭，突然之间佢又瘦得好快咧，可能你估到佢系跟紧一个生酮饮食。 咁而家戴口罩都好啲， 就好啲。但自己闻到自己口臭啦。 系。 咁另外仲要晕啦，情绪唔稳定啦，低血糖啦，甚至乎因为冇食生果嘅关系会便秘啦，有啲人会腹泻啦，有啲人甚至乎有失眠。 眠啊，甚至乎性欲下降啊，腰背痛啊，差起上嚟，因为个体重减得太急咧、嗯，有部分嘅女仔咧系会停经嘅。 哇！如果咁多不良反应，我觉得个代价都好大。 系啊，当然唔系个个都有呢啲咁嘅感觉。 即系呢个系有可能性啫。 系啦、啊，但系咧好得意噶，鼓励生酮饮食嗰班 fans 咧，佢会同你讲呢啲系正常嘅、嗯，你冇呢啲感觉，证明你真得唔乖，咁、啊、佢就会支持你继续有啲咁奇怪嘅感觉嘅。 佢哋即系勇往直前， 系啦，勇往直前咁样啦。咁但系当然有啲人顶得顺，有啲顶唔顺嘅。咁、嗯、有成功人士，我唔反对，即系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顶得住嘅，你又冇呢啲副作用嘅，甚至乎有部分嘅人话俾我听咧，跟生酮饮食咧系精神咗嘅。 哦， 系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唔系啊，我跟生酮饮食嗰阵时系精神咗噶。咁甚至乎有啲人话俾我听，跟生酮饮食方法之后啲皮肤靓咗嘅。 嗱，可能真系因人而异都唔定。 系系啦，咁所以即系都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呢个人系又冇乜呢啲副作用，你又减到肥之后，你又皮肤靓咗，咁当然你自己可以继续落去啦。但系唔系个个人都得啦。咁、嗯、甚至乎生酮饮食可能有啲潜在嘅长期嘅副作用嘅，咁就有机会个坏胆固醇会高啦，因为实在太肥腻啦。咁另外因为唔食钙质嘅关系，或者唔食奶类产品嘅关系咧、嗯，有机会会增加骨质疏松嘅机会啦。另外就佢哋觉得食得太多蛋白质，可能有机会增加肾石嘅机会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嘢嘅，即系譬如可能小朋友跟啊，或者可能青少年跟呢个饮食方法咧、嗯，其实都可能会影响生长啊、迟缓啊咁样。 其实我都唔好赞成小朋友即系发紧肉嘅时候去行呢个方法。 如果行嘅话，都要有真系，如果真系皮当，我自己都有个 case，、嗯、有啲 case 系即系小朋友好肥 ，teenage 好肥，咁刺激咩方法都唔得，咁可能有机会就要揾个营养师去真系 mon 住佢 ，make sure 就算你跟一个低碳水化合物都好啦。你都要 make sure 個小朋友係夠營養啊，咁樣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 concern 咯。 好啦，一路咁講啦，即係當你真係跟足曬啦，所有嘅目標都達到嘅時候， 嗯， 我係咪唔再行噶啦？要停止噶啦？係咪啊？ 其實大部分嘅生酮飲食方法咧，我見啲 blogger 都有講嘅，就話都係叫啲人跟半年嘅啫。 嗯， 咁所以即係如果安全起上嚟咧，即係唔係太瘋狂嘅話咧，好多都即係包咗底就話啊，你最好跟半年就算啦。咁如果有咩副作用咧，你就即刻停啊咁樣。咁、 嗯嗯、 但係有另外啲感覺，我發覺即係因為兩年前我講過啦，兩年後都遇咗多啲唔同嘅 case 啦。半年後咧，啲人就算想唔跟咧，佢哋會好驚，好驚食澱粉質， 因為佢嗰半年都冇掂過。 係啦，第一冇掂過啦，咁第二就係習慣啦、嗯，第三就係佢哋好驚肥翻。係 係咯。 咁當你好驚肥翻嘅時候，你叫佢食翻咧？佢就將澱粉質好似覺得佢係魔鬼咁樣，咁咧就要去碎佢啊！唔緊要噶，試下啦，冇事噶、嗯，你做多啲運動就冇嘢噶啦。 哇！咁其實佢當初由食開澱粉質轉鹽食，佢都有經過呢個心理關口㗎。 係啊，但係 cut 咧永遠都係容易過翻翻轉頭嘅。 咁一係咁樣樣啦，你呢、這個如果行半年都 OK 㗎啦。咁啊，轉另一個方法去 keep 住你嘅 身體嘅 肥瘦 啦。係啊，咁同埋人好得意嘅，你太耐冇食一種食物。你一定想食翻噶嘛？ 例如你话半年内都只能够食梅类嘅话，喂，我真系好想食下苹果，食个橙咁样。 系啊，甚至乎中国人因为用饭嚟做一个主要嘅食粮啊嘛，你半年内冇食饭，我都想食翻两啖噶。 所以其实真系唔得噶。 咁但系好得意噶，生酮饮食法有一班 fans 又系咧，佢会教啲人 cheat day，cheat day 即系意思即系要偷计。咁就话哦，系啊 ，weekend 或者可能你跟完一个月之后咧，你有一个礼拜或者三日会 cheat day 偷食下， 系啦， 都得嘅， 系啦。咁所以咧个心态好奇怪，即系我觉得系个心态就系你要减肥，嗯、但系点解食嘢要偷咧？ 系啦，喂，其实你个人都唔得豁然咯，嗬。 系啊，咁所以得意啊 ，cheat day 呢个字好得意嘅。而家好多减肥嘅人咧、嗯，或者嗰啲即系好出名嘅 blogger 或者可能 KOL 咧，就成日都鼓吹啲人哦，唔紧要，你跟咧、嗯、一个月咧，其实你有两日 cheat。但我喺營養師角度睇，點解食嘢要 cheat 咧？ 係啊，佢食嘢要開開心心咁樣噶嘛。 同埋、啊、問題係你減肥得嚟，點解好似要偷偷摸摸咧？咁、嗯、呢個都係我諗另外一樣生酮飲食法，我覺得個好影響嘅就係、是、個心態，即係減肥嗰個心態係咪仲更加極端咧？就算你減到30磅都好啦嚇。嗯你個心態有冇改變咧？呢個都係個另外一樣嘢啦。 咁聽緊收音機嘅朋友，記住啊，已經講曬啲利弊俾大家聽噶啦、嗯。如果你都要行呢個方法咧，你記住都要小心啲啦，都要諮詢一下即係營養師會好啲。 咁話最後我想提一提，有啲咩人士係唔應該跟生酮飲食嘅？第一就係、是、當然懷孕嘅媽咪啦，喂緊母乳嘅媽咪啦，另外小朋友同青少年啦，長者啦，有腎病嘅人啦，有心臟病風險嘅人士啦。或者甚至乎有一型糖尿病嘅人，或者食緊口服降血糖药 同埋打緊胰島素嘅二型糖尿病人。咁另外仲有曾經有肝病㗎啦，或者甚至乎接受過膽囊摘除手術嘅人，甚至乎你自己本身已經有飲食失調嘅患者。 嗯， 無論你係厭食症或者暴食症或者狂食症都好咧，都唔適合跟生酮飲食嘅。 係，好啦，下個禮拜咧，我哋講另一種嘅減肥嘅飲食方法， 是啊、又係啲好近年嚟不停咁問嘅就係、是、斷食啦。係 啊，呢、這個都真係好奇妙。 係、啊，好似咧而家啲人咧想二揀一咁樣嘅，即永遠都係問你，生酮好啲啊，定係斷食好啲？好似得兩樣方法嘅啫。咁啲人就不停咁問，即除咗生酮飲食嘅咧、 嗯， 斷食就係而家最興最流行嘅減肥方法。 各位朋友，下個星期四一路繼續收聽，就講呢個斷食嚇。 嗯， 拜拜， 拜拜。 天空黑得找不到。自觉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谁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好出错？谁够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怎可输给情绪？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为爱有石头，闹着有用吗？凡事放大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梦里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何无代价？冲过去，难道开不开心？需要世上允许。冲过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也算是壮举。接受高低情绪，又涨又退，像潮水。其实眼泪好比药水，随缘撕去，烦恼 向难度挑战冲过去啊！郑秀文，结束我哋今朝清晨上嚟节目，多谢你收听，下次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安全性存疑。欧洲药品管理局指，接种这款疫苗后的两星期内，有可能出现低水平血小板并发非常罕见的血栓形成，应被列为副作用，但认为疫苗仍然是高度有效，好处超过风险。各国对使用阿斯利康疫苗作出不同建议。意大利卫生当局说，60岁或以上人士才可以接种这款疫苗，但60岁以下人士如果打了第一针，亦可以去打第二针。法国建议55岁或以上人士才可以接种，德国就定在60岁以及一些优先群组。 英国官员话，药监机构更新建议，三十岁以下人士情况许可的话，应该接种另一款疫苗，但强调新建议完全是基于最大谨慎，不是因为涉及任何严重安全隐患。本港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会确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的要求，以及按相关程序获批作紧急使用后，才会安排市民接种。卫生署至今未收到阿斯利康就认可其新冠疫苗提交的申请。局方又说会密切注意其他药物监管当局公布的最新资料，并会继续与药厂联络，索取相关使用安全资料。由于政府已经与疫苗制造商签订保密协议，当局未能够透露有关个别疫苗的资料。南韓首爾和釜山市長補選，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的候選人都取得壓倒性勝利，兩人今日履職。觀察家認為，今次地方補選是下屆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執政共同民主黨慘敗，預料今後政局將發生巨大變化。分析指出，要求共同民主党领导班子集体辞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共同民主党将着手内部改革。至于去年在国会选举中惨败的国民力量，用了一年时间就成功扭转政治格局，令到外界对政权交替的期待升温。警方根据线报经深入调查后，昨日突击搜查观塘道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间怀疑正在开放的派对房间。警方在行动中拘捕一名26岁负责人，他是一名警员，另外单位内有5名男子，其中一名25岁男子亦是警员，他们涉嫌违反限聚令。涉案怀疑是处所负责人的警员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4月8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欧洲药品管理局最新公布，阿斯利康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可能同罕有血栓有关联，但认为好处大于风险。有订到阿斯利康的香港卫生署说，会确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要求，紧急批准使用之后至安排市民接种。有专家就认为可以暂停采购阿斯利康，改买美国强生疫苗。一阵听下专家分析。 疫情底下，好多市民都去到郊外吸下新鲜空气，人多垃圾亦都多。渔护署系话，啱啱过去嘅复活节假期，个别嘅郊游热点有比较多嘅垃圾。